马公字由清，东海七人也，至春秋严氏，以摄策贾科为郎，迁处长史，免官，后为丞相使司职。师丹简公性能高洁，迁廷尉平，青州刺史，汝南九江太守，所在建称，征为詹事、光禄勋、右将军，待孔光为大司徒，封福德侯。光为太师，薨。公复代光为太师，兼司徒官。初，公哀帝时与丞相御史杂役弟祖母傅太后氏，及元始中，王莽法傅太后陵徙归定陶，以民葬之，追诸前义者。公为莽所后，独不及，内残惧，上书谢罪起骸骨。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公策曰：太师大司徒福德侯上书言，前以光禄勋已故定陶公王母氏，曰：妇人以夫爵尊为号，是宜曰孝元父皇后，称卫灵东元。臣之妾不得体君，卑不得嫡尊，而昔止雷同，鬼精辟说，以祸误上，为臣不忠，当服抚越之诛。幸蒙喜心自心，又令德保首领，服自为念，入称四府，出备三公，爵为列侯，常无言复望阙庭，无心复居官府，无疑复食国邑。愿上太师大司徒福德侯印绶，避贤者禄。下军章有司，皆以为四府之职为四为纲，三公之任鼎足成君，不有先明固守，无以居位。如君言至诚可听，唯君之恶在喜心前，不敢闻过，朕甚多之，不夺君之爵意，以助自古皆有死之意。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，以侯就弟，王莽篡位，以公为太子师、卒官，本姓马史，公嗜学，称马士云。赞曰：自孝武兴学，公孙弘以儒相，其后蔡邑、韦贤、玄成、匡衡、张宇、翟方进、孔光、平当、马公及当子彦，咸以儒宗居宰相位，服儒衣冠，传先王语，其运界可也。然借持禄保卫，披阿谀之机，彼以古人之计见绳，吾能生其任乎？